巴西主题思想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载文揭露了美国。文章说，美国极力宣扬北朝鲜威胁论，目的在于国际舞台上孤立北朝鲜，辩护其对朝敌视政策和侵略政策。文章指出，历史事实证明，美国就是把朝鲜半岛变成一个世界最大核热点地区的罪魁祸首，而北朝鲜是其受害者。如果爆发战争，白宫和美国的各大城市就将在美国的核武器开动之前，全都变成一片火海。